Lesson 39. 第39课。我要回国了。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大双和小双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 What are Da Shuang and Xiao Shuang planning to do after graduation?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要毕业了，芳芳，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考研究生，你呢，大卫？ 我要回国了，我打算当汉语老师。大双、小双，你们呢？ 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去上海工作了。 真好，你们总是在一起。 这回我们要分开了，我去电视台工作，他去出版社工作。 安妮，你也准备回国吗？ 我不准备回国，我想走遍中国。明天我就要出发了。 本 杰 明， 你 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要结婚了。我决定留在中国，当中国女婿。